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5集，刀疤男心中的不安上升到了极点，他怒吼着反冲向唐默：“ 老子砍了你！” 下一秒，一股炽热的火焰从唐默的口中喷吐而出，铺天盖地的火焰充斥了整个楼梯间，刀疤男人的声音和身体都被淹没在这熊熊燃烧的火焰里。赤黄色的火焰中，一个黑色身影痛苦地向唐默走来，他嘶嚎着，走路的速度却越来越慢，最后直接趴在第六个台阶上，挣扎着往上爬，想要爬出火焰覆盖的区域，慢慢不再动弹。妖精还我爷爷一能，会喷出800度高温的火焰，持续30秒。30秒后，一个焦炭般的人形物体正面趴在地上，浑身烧焦，没有动向。唐默吐出一口灼热的气体，抬步走向这个被烧焦的刀疤男人的尸体。就在他走到刀疤男的尸体前方时，突然一把小刀出现在刀疤男焦黑的右手上，他的喉咙里发出沙石摩擦般难听的声音，尖锐地叫着，用尽全身力气地爬起来，一刀刺向唐默。唐默早有防备，一根巨型火柴出现在他的手中，巨大的火柴头砸在刀疤男人的腰上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本就被烧焦的身体在这一击下断裂成了两半，落在了地上。刀疤男人全身乌黑，只剩下眼睛是白色的，他张着嘴巴，怔怔地看着唐默，说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：“ 为什么你有三个异能？” 第一个异能，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，用一块石头挡住了刀疤男的刀。第二个异能，妖精还我爷爷，将无路可逃的刀疤男活活烧死。第三个异能，我比主角就差一块灵田，凭空变出大火柴，劈碎刀疤男最后想要同归于尽的希望。唐默看着刀疤男绝望痛苦的眼神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举起大火柴，直接打碎了他的头盖骨。 这年头，谁还正大光明的单挑？ 唐默不再去看身后刀疤男的尸体，他走到防盗门旁，将卡在门上的小阳伞抽出来。他的背包刚才和刀疤男一起被火焰烧毁了，所幸里面没有带什么东西，就一把小阳伞。唐默拿着小阳伞，抬步离开了学校。与此同时，100公里外的苏州，一辆黑色越野车从京沪高速的苏州收费站出口离开，缓缓驶入苏州市区。这座城市安静的吓人，坐在驾驶座上的黑衣男人单手开着车，看似漫不经心，锋锐的眼睛在空无一人的城市里四处扫视。开到市中心的商业街附近，他下了车，找到一家新华书店，从里面找出了一张苏州到上海的地图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打开了车门，坐上了驾驶座，看了一眼地图，将地图放在副驾驶座上。安静的车厢内，气氛静谧。一道银光闪过，一把匕首从黑衣男人的身后刺来，直接刺穿驾驶座的椅子靠枕，刺向他的后梗。锋利的刀尖距离皮肤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 就在他快要刺到的那一刻，一道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起。偷袭的光头男人心中一惊，只见那把匕首刺到的地方，原本柔软的皮肤突然变成一块银色钢铁。光头男低喝一声，右手一翻，手中突然凭空出现无数尖锐的武器，他将这些武器一股脑地砸向黑衣男人，然而后者连动都没动，只是抬起一只手。温暖的夕阳从车前窗照射进来，这只手在阳光中变成了一个三角锥形状的黑色利器。黑衣男手臂一挥，十几把刀全部砸穿副驾驶座旁边的窗户，射到马路上。光头男面露惊骇，眼珠子一转，打开车门就要下去，然而他的手刚刚碰到门把手，一只冰冷的手就扼住了他的脖子。光头男僵硬地转过头看向对方，傅文铎神色淡漠地看着他，手指一动，一道清脆的骨折声响起，光头男的脑袋以扭曲的方式歪在肩膀上。下车把这个偷袭者的尸体扔到街上，傅文铎站在这座曾经十分繁华的商业街上，抬头看向远处渐渐西垂的夕阳。这里是苏州，苏州有点不对。唐默离开市北中学前，先回了一趟一年五班，看看自己给陈珊珊留下来的信是不是还在讲台下。果不其然，那封信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神速跟踪他之后来到了教室，把这封信取走了。信很有可能随着神速一起被大火烧毁了。唐默便重新写了一封，塞进暗格。唐默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浦东新区的商场，找到了正在和唐巧、杰克斯说话的洛风城。唐默看了那两人一眼，转头看向洛风城，声音平静地说， 刚才我杀了神速。 杰克斯和唐巧全部怔住，洛风城的脸上也闪过一丝惊讶，他很快看向唐默的肩膀，皱起眉说， 你受伤了？ 唐默点头， 被神速砍到的，让唐巧带你去手术室缝一下吧，我先和杰克斯交代一些事，等会儿再和你说。 唐默没有反对。神速那一刀砍得非常深，几乎劈裂了唐默的肩骨，他的白色运动服早已被鲜血染红半边，因为强大的身体素质，血早已经止住，伤口却还向两侧翻裂着，如果不做缝合处理，想要完全愈合恐怕需要半个月。唐默坐在手术床上，将上衣脱掉一半，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女子从柜子里取出了缝合针，在酒精灯上稍微消毒了一下，先用酒精棉清洗伤口，接着便开始为唐默进行伤口缝合。尖锐的刺痛感从伤口处传来，唐默微微皱眉，抿住了嘴唇。唐巧说， 我尽量轻点，你的身体素质很好，在阿塔克比你好的成员不超过五个。 唐默的异能不是身体强化方向，能有这样好的身体素质十分难得。唐默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没回答唐巧的话。花了五分钟缝合完毕，唐巧说， 都是正式玩家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你的伤三天内就能恢复。 唐默穿好衣服准备去找洛风城，唐巧在手术室里收拾东西。就在唐默即将走出手术室时，一道冷淡的声音从他的身后响起， 谢谢。 唐默停住脚步，回头看过去，明亮的灯光下，唐巧低头整理着手术盘子里的东西，清秀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她一丝不苟地把东西整理好再放回柜子里。 一周前，我和聂飞被三个偷渡客埋伏，其中一个人就是神速，所以谢谢。 如果要走也不是走不掉， 只是他让唐巧先走。 唐默想起洛风城曾经说过的话，说：“ 不用，我杀他不仅仅是为了聂飞。” 唐巧放下缝合针的动作，微微顿住。 唐默已经离开了手术室。 走到地下三层的办公室时，杰克斯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洛风城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唐默。洛风城给唐默递去一杯水和一粒药，唐默奇怪地看着他。洛风城笑着说：“ 普通的消炎药，毕竟现在医疗条件很差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” 唐默说：“以我的身体素质，不缝合伤口应该也没问题。” 洛风城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 唐默把药放在一边，洛风城没有勉强，两人便说起杀死神速的事。唐默把事情简单的叙述了一遍，略过自己用三种不同的异能和两个道具杀死神速的经过。洛风城听完后沉吟片刻，说：“ 果然他们有在商场附近盯梢，不过神速为什么会跟踪你？商场每天进出的玩家至少有30，他只盯上了你，他发现你和阿塔克有关了。” 洛风城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。如果神速知道唐默和阿塔克的关系，那就说明偷渡客在阿塔克组织内部有情报来源。第一种可能是他们偷偷潜入了商场内部，还没有被阿塔克发现，时刻关注阿塔克的一举一动。第二种可能是组织里有叛徒，偷偷和他们联系。这两种可能哪一种都非常致命。唐默回忆了一番，说：“ 不，他们应该没有发现我和阿塔克的关系，他跟踪我是其他原因。” 顿了顿，唐默问道：“ 你知道那七个人里面有一个叫饕餮的吗？” 洛风城说：“ 饕餮，他们七个人的名字我们并不知道，神速、电男和黑带也只是我给他们取的外号。按照神速的说法，饕餮是一个小白脸，他不喜欢饕餮那样的小白脸，自己无法对饕餮动手，就跟踪我，准备对我动手。” 洛风城说：“ 原来是这样。” 两人在唐默是个小白脸的问题上完全没有纠结。唐默继续说：“ 看得出来，神速是真的很不喜欢饕餮，但是他说他无法对饕餮动手，以我和他交手的短暂经验，他不像是那种因为是同伴就不动手的人。” 洛风城赞成道：“ 他们七个偷渡客之间也并不是很团结，否则也不会在实力足够强大后经常分头行事。神速没有对饕餮动手，应该是因为饕餮比他强大。他们一共有5男2女，如果要说其中有谁长得比较像小白脸的话， 有两个。” 唐默问：“ 哪两个？”“ 第一个是一个25、26岁的年轻男人，异能不明。叶元泽四天前曾经在外滩碰到过他，两人打了个交手，对方没有对叶元泽动手的意思，就先离开了。那个男人长得还算可以，戴了一副眼镜，很斯文的样子。” 唐默思索道：“ 嗯，很有可能是他，年龄和我也比较符合。还有一个呢？” 洛风城说：“ 还有一个你知道，是黑带。”“ 是他？” 唐默皱眉。“ 黑带的年龄看上去大约17、18岁，因为他用绸带遮住了眼睛，不是很好判断他的年龄，但是蒙上眼睛后，他确实也算得上是个小白脸。” 洛风城说：“ 如果那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小白脸，肯定是在这两个人之中。 有两个人的话，就不好分析到底哪个是饕餮了。” 唐默说：“饕餮这个名字不是真名，取这个外号要么是异能有关，要么和性格有关。按照外表和年龄来看，黑带的可能性不大，饕餮应该是另一个人。” 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一致。接着 洛风城向唐默介绍了阿塔克组织接下来的一些安排，不能再一味的防守。敌暗我明，现在他们已经少了一个人，只剩下六个人。电男的手臂被小胖子砍断，战斗力也有所下跌。洛风城语气郑重，他抬头看向唐默。这一次是难得的好机会。唐默说，附近还有什么难度比较大的 S 级副本吗？你想闯副本提高实力，为之后做准备？唐默点头。唐默现在和阿塔克组织已经站在了一条战线，面对聪明人不用把话说全。从唐默返回上海来浦东找阿塔克组织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他会和那个偷渡客组织作对。目前上海最大的异能者组织就是阿塔克，偷渡客七人最大的目标是阿塔克，与阿塔克联手是对付偷渡客的最好办法。洛风城说， S1 副本上周被叶元泽和杰克斯一起突破了，离这里最近的难度最大的就是 S2 副本，明天我让杰克斯带你过去，无论你们谁通关这个副本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唐默离开了洛风城的办公室，在二层的角落里找了一辆商务车，躺进去开始休息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